千叮唤响彻成欢庆，万风和鸣，只恨我瞎了两眼，把他看得人们中千丝百缕，我把他从啊可叹我一片真心成花瓶，看似人呐多情太深，把我扔千两银卖我身，却情愿意死这等五十倍的难相从。怕你富贵罪是好办，何必为此添愁容，你不必为难我愿从命，两全其美你忘记 谢谢一号选手严丽英的演唱，接下来是二号参赛选手于丽萍，她参赛的曲目是《包公赔情》中的选段《知人知面更知心》。 小弟并非无故诈之，只因包面他触犯了王法条条， 与你把他人三更夜 我的心，照亮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恨寒怨脸， 问饥渴 怕风怕雨 淋， 忙将忙死 忙神仙， 孝敬孝敬 孝师文， 这才是画龙画虎难画骨之人 生之理。 该宽三分，常言道不雅还有凡夫意，保证你狠心绝我 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于丽萍、郭秋林、傅国仁的参赛。啊，下面由三号参赛选手刘春秀为大家演唱，他演唱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选段《琵琶词》。 选手张淑珍为大家演唱的是《秦香莲》中的《闯宫》。 Thank you.

年丧，梦娘叫唤，叫子有方，梦母一般恨之恨。黄龙河清兵造反，儿替叔父去从军，倒在阵前，两军阵与黄龙把元帅追赶，而一箭射死那黄龙，刀平狼烟儿的两军阵，我立下旗鼓升上恩典，风孩儿听其口，归阵在边关是指望进祖还乡，母子们相见正来了，这凤冠霞帔与娘穿，谁知娘盼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归母亲名丧黄泉，杨一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教言，杨孝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杨孝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，到如今而我断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，到今堂我的亲是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夫君你曾把我正宗的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，你盼我旗开得胜早把功天，你盼我锦衣贵斗彩辉煌，辞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，你愿再夺先锋正讨狼烟，夸干马提干刀西凉踏边，为国家这几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一笔封官回家转，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亲呀，好像风出飞时梦里团圆， 谢谢 谢谢周岭刚的演唱。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八号选手郝俊芳，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

听众朋友，梅派名剧《黛玉葬花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